大渊列传第六十三。大渊之际，见字张骞。张骞，汉中人，建元中为郎。是时天子问匈奴降者，皆言匈奴破越之王，以其头为引器，越之遁逃而常怨仇匈奴，无与共击之。汉方欲事灭胡，闻此言，因欲通使。道必更匈奴中，乃慕能使者。迁以郎应募，使越之。与唐义士胡奴甘府俱出陇西，经匈奴，匈奴得之，传诣单于。单于留之，曰：“越之在吾北。”汉何以得王使？吾欲使越，汉肯听我乎？刘谦十余岁，与妻有子，然谦持汉节不失。居匈奴中亦宽，谦因与其使王相越之，西走数十日至大渊。大渊闻汉之饶财，欲通不得。见谦喜，问曰：“若欲何之？”谦曰：“魏汉使越之，而为匈奴所必盗。今王为王使人导送我，诚得志反汉，汉之禄魏王财物不可生言。”大渊以为然，遣谦，未发导意，抵康居。康居传至大越之，大越之王以为虎所杀，立其太子为王。既臣大夏而居，地肥饶，少寇，治安乐，又自以远汉，殊无报胡之心。迁从越之至大夏，竟不能得越之要领。刘遂于还，并南山。欲从羌中归，复为匈奴所得。刘遂于单于死，左古里王攻其太子自立，国内乱。迁与胡妻及唐义府俱亡归汉。汉拜迁为太中大夫，唐义府为奉使君。迁为人强力，宽大信人，蛮夷爱之。唐义府故胡人，善射，穷极射禽兽几十。初，迁行时百余人，去十三岁，为二人得还。迁身所至者，大渊、大越之、大夏、康居，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，俱为天子言之，曰：“大渊在匈奴西南，在汉正西，去汉可万里。其俗土著耕田，田稻麦，有葡萄酒，多善马，马汗血，其先天马子也。有城郭屋室，其属邑大小七十余城，众可数十万，其兵弓矛骑射。其北则康居，西则大越之，西南则大夏，东北则乌孙，东则乌弥于田，于田之西则水接西流注西海，其东水东流注盐泽，盐泽前行地下，其南则河源出焉，多玉石，合注中国。而楼兰孤师邑有城郭，临盐泽，盐泽去长安可五千里。匈奴右方居盐泽以东，至陇西长城，南接羌，隔汉道焉。乌孙在大院东北可二千里，行国随处与匈奴同俗，空闲者数万，敢战，故服匈奴，即胜 取其鸡黍，不肯往朝会焉。康居在大院西北可2000里，行国与月之大同俗，空闲者8-9万人，与大渊邻国，国小，南击是月之，东击是匈奴。偃蔡在康居西北可2000里，行国与康居大同俗，空闲者10余万，临大泽，无涯，盖乃北海云。大月之在大渊西可2-3千里，居归水北，其南则大夏，西则安西，北则康居，行国也，随处以喜，与匈奴同俗，空闲者可10-20万，故十强轻匈奴，即莫独立攻破月之，至匈奴老上单于，杀月之王，以其头为引器，使月之居敦煌祁连间，即为匈奴所败，乃远去，过渊西击大夏而陈之，北都归水北为王庭，其余小众不能去者，保南山羌，号小月之。安息在大月之西可数千里，其俗土著，耕田，田稻麦，葡萄酒，长邑如大渊，其属小大数百城，其方数千里，最为大国，临归水，有市，民商贾用车及船，行旁国或数千里，以银为钱，钱如其王面，王死则耕钱，孝王面焉，画阁旁行以为书记，其西则条支，北有偃蔡、黎轩。条支在安西西数千里，临西海，属师，耕田，田稻，有大鸟，卵如瓮，人众甚多，往往有小军长，而安西亦属之，以为外国，国善患。安息长老传闻条支有弱水，西王母，而未常见。大夏在大渊西南2000余里，归水南，其俗土著，有城屋，与大渊同俗，无大军长，往往成邑至小长，其兵弱，未战，善古事，即大月之西徙，功败之，皆陈叙大夏。大夏民多，可100余万，其都曰兰氏城，有示范古诸物，其东南有渊独国。谦曰：臣在大夏时，见穷竹杖数步，问曰：安得此？大夏国人曰：吾古人往事之渊独，渊独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，其俗土著，大与大夏同，而卑湿暑热云，其人民丞相以战，其国临大水焉，以千夺之，大夏去汉12000里，居汉西南，今渊独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，有暑物，此其去暑不远矣。今使大夏从羌中险，羌人恶之，稍北则为匈奴所得，从暑一境又无寇。天子既闻大渊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，多奇物，土著颇与中国同业，又兵弱，贵汉财物，其北有大月之康居之属，兵强，可以陆卫设立朝也，且承德而以易属之，则广地万里，崇九义，至殊俗，威德便于四海， 天子欣然，以谦言为然，乃令谦因属谏为发谏使，四道并出。出盲、出染、出喜、出穷、薄，皆各行一二千里，其北方必低浊，南方必随昆明。昆明之属无军长，善寇盗，则杀掠汉使，终莫得通。然闻其西可千余里，有丞相国，名曰滇越，而蜀谷兼出物者或至焉。于是汉以求大夏道使通滇国。初，汉欲通西南夷，费多，道不通，罢之。即张骞言可以通大夏，乃复是西南夷。骞以校尉从大将军击匈奴，之水草处，军得以不伐，乃封骞为博望侯。是岁元朔六年也，其明年，骞为卫尉，与李将军俱出右北平击匈奴，匈奴为李将军，军失亡多，而骞后期当斩，孰为庶人。是岁汉遣骠骑破匈奴西域数万人至祁连山。其明年，浑邪王率其民降汉，而金城、河西西并南山至延泽，空无匈奴。匈奴时有后者道而西矣。其后二年，汉击走单于幕北。事后天子朔问骞大夏之属，骞既失侯，因言曰：臣居匈奴中，闻乌孙王号昆莫，昆莫之父匈奴西边小国也，匈奴攻杀其父，而昆莫生，弃于野，乌衔肉飞其上，狼王辱之，单于怪以为神，而收长之，即壮使将兵，朔有功。单于复以其父之民与昆莫，令长守于西域。昆莫收养其民，攻旁小邑，控衔数万，喜攻战。单于死，昆莫乃率其众远徙，终立不肯朝会匈奴。匈奴遣其兵击不胜，以为神而远之，因击蜀之不大功。今单于心困于汉，而故浑邪地空无人，蛮夷俗贪汉财物，今乘以此时而后必戮乌孙，招以义东，居故浑邪之地，与汉结昆地，其事宜听，听则是断匈奴右臂也。既连乌孙，自其西大夏之属，皆可招来而为外臣。天子以为然，拜骞为中郎将，将三百人，马各二匹，牛羊以万数，及金币帛值数千巨万，多持节副使，道可使。使未知他旁国。骞既至乌孙，乌孙王昆莫见汉使如单于礼，骞大惭，知蛮夷贪，乃曰：天子至赐，王不拜则还赐。昆莫起拜赐，其他如故。骞欲使止曰：乌孙能东居浑邪地，则汉遣翁主为昆莫夫人。乌孙国分，王老而远汉，未知其大小，素服属匈奴日久矣，且又近之，其大臣皆为胡，不欲以喜，王不能专制，骞不得其要领。昆莫有十余子，其中子曰大陆强， 善将众，将众别居万余计。大陆兄为太子，太子有子曰岑取，而太子早死，临死谓其父昆莫曰：“必以岑取为太子，无令他人代之。”昆莫哀而许之，足以岑取为太子。大陆怒其不得代太子也，乃收其诸昆弟，降其众叛，谋攻岑取及昆莫。昆莫老，常恐大陆杀岑取，令岑取万余计别居，而昆莫有万余计自备，国众分为三。而齐大总取击属昆莫，昆莫亦以此不敢专约于谦。谦因分遣副使使大渊、康居、大月之、大夏、安息、渊独、于田、乌弥诸旁国。乌孙发导意送谦还，谦与乌孙遣使数十人，马数十匹报谢，因令窥汉，知其广大。迁还道，拜为大行，列于九卿，遂于卒。乌孙使既见汉人众富厚，归报齐国，齐国乃益众汉。其后遂于迁所遣使通大夏之属者，皆颇与其人俱来，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。然张骞凿空，其后使王者皆称博望侯，以为志于外国，外国由此信之。自博望侯骞死后，匈奴闻汉通乌孙，怒欲击之，即汉使乌孙若出其南，抵大渊、大月之相属，乌孙乃恐，使使献马，愿得上汉女翁主为昆弟。天子问群臣议计，皆曰：“必先纳聘，然后乃遣女。”初，天子发书议云：“神马当从西北来。”得乌孙好马，名曰天马，即得大渊汉血马，异状，更名乌孙马曰西吉，名大渊马曰天马云。而汉始筑令居以西，出至酒泉郡以通西北国，因一发时抵安西、演蔡、黎轩、调支、渊独国，而天子号渊马，使者相望于道，诸使外国一倍大者数百，少者百余人，人所积操大访博望侯时，其后一袭而衰少焉。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余，少者五六倍，远者八九岁，近者数岁而返。是时汉既灭越，而蜀西南夷皆震，请立入朝。于是至益州、越绥、臧科、陈离、汶山郡，欲地皆以前通大夏。乃遣使博使昌、吕越人等遂十余倍，出此出郡抵大夏，皆复辟昆明，为所杀，夺辟财，终莫能通至大夏焉。于是汉发三府罪人，因巴蜀士数万人，遣两将军郭昌、魏广等往击昆明之遮汉使者，斩首虏数万人而去。其后遣使昆明复为寇，竟莫能得通，而北道酒泉抵大夏，使者既多，而外国亦厌汉币，不贵其物。自博望侯开外国道以尊贵，其后从立足皆征尚书， 言外国奇怪厉害，求使。天子为其绝远，非人所乐往，听其言，与节。目利民无问所从来，为具备人众遣之，以广其道。来还不能无亲道必务，即使失旨，天子为其袭之，辄复案至重罪，以激怒令赎，复求使，使端无穷而轻犯法，其立足亦折复胜推外国所有，言大者与节，言小者为父，故妄言无形之徒，皆争笑之。其使皆贫人子，思玄观机务，欲见事以思其立外国。外国亦厌汉使，人人有言轻重，夺汉兵远不能至，而尽其食物以苦汉使。汉使伐绝积怨，至相攻击，而楼兰孤师小国耳，当空道攻劫汉使王辉等尤甚，而匈奴骑兵时时遮击使西国者，使者争辩言外国灾害，皆有诚意，兵弱一击。于是天子已故，遣从票侯破奴，将属国际及郡兵数万，至匈奴水，欲以击胡，胡皆去。其明年，即孤师，破奴与轻骑700余先至，虏楼兰王，遂破孤师。因举兵威以困乌孙大渊之属，还封破奴为卓野侯。王辉硕使为楼兰所苦，言天子，天子发兵令辉左破奴击破之，封辉为号侯。于是酒泉列廷帐至玉门矣。乌孙以千匹马聘汉女，汉遣宗室女江都翁主往弃乌孙。乌孙王昆莫以为右夫人，匈奴亦遣女弃昆莫，昆莫以为左夫人。昆莫曰：“我老。”乃令其孙岑取弃翁主。乌孙多马，其妇人至有4-5千匹马。初，汉使至安西，安西王令将20000骑迎于东界，东界去王都数千里，行必至，过数十城，人民相主甚多。汉使还，而后发使随汉使来，观汉广大，以大鸟卵及黎轩善宦人献于汉，及渊西小国欢替大邑，渊东孤师乌弥苏谢之属，皆随汉使献见天子，天子大悦。而汉使穷河源，河源出于田，其山多玉石，采来，天子按古图书，名何所出山曰昆仑云。是时上方朔巡狩海上，乃悉从外国客，大都多人则过之，散财帛以赏赐，后聚以饶己之，以览示汉父后焉。于是大绝底，出奇戏诸怪物，多聚观者，行赏赐，酒池肉林，令外国客遍观各仓库府藏之机，见汉之广大，侵害之，即加其患者之功，而绝底奇戏遂增变，甚盛一兴。自此始，西北外国使更来更去，渊以西皆自已远，上交自厌然， 未可屈以礼积弥而食也。自乌孙以西至安西，以尽匈奴，匈奴困越之也。匈奴使持单于一信，则国国传颂时，不敢留苦。及至汉使，非出必帛不得食，不事处不得其用。所以然者，远汉而汉多财物，故必事乃得所欲。然以为匈奴于汉使焉。渊左右以葡萄为酒，妇人藏酒至万余担，酒者数十岁不败。俗嗜酒，马嗜苜蓿。汉使取其食来，于是天子使种苜蓿、葡萄肥饶地，及天马多，外国使来种，则离宫别冠旁尽种葡萄、苜蓿极旺。自大渊以西至安西，国虽颇异言，然大同俗，相知言。其人皆深眼，多虚然，善事古，争分诸。俗贵女子，女子所言而丈夫乃绝症，其弟皆无私妻，不知铸前器。即汉使王族祥教铸作他兵器，得汉黄白金，则以为器，不用为弊。而汉使者往计多，其少从律，多尽熟于天子，言曰：渊有善马在二师城，逆不肯与汉使。天子既好渊马，闻之甘心，使壮士车令等持千金及金马，以请渊王二师城善马。渊国饶汉物，相与谋曰：汉去我远，而盐水中朔败，出其北有胡寇，出其南伐水草，而且往往而决意，伐食者多。汉使数百人违背来，而常伐食，死者过半，是安能治大军乎？无奈我何。且二师马，渊宝马也，遂不肯与汉使。汉使怒，妄言，垂金马而去。渊贵人怒曰：汉使至轻我，遣汉使去，令其东边御城遮攻杀汉使，取其财物。于是天子大怒，诸常使渊、姚定汉等言渊兵弱，常以汉兵不过三千人，强弩射之，即进鲁破渊矣。天子以常使卓野侯攻楼兰，以七百骑先至鲁齐王，以定汉等言为然，而玉侯宠姬李氏，拜李广利为二师将军，发蜀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，以往伐渊。七至二师城取善马，故号二师将军。赵使城为军政，故号侯王辉使导军，而李耻为校尉至军事。是岁太初元年也，而关东黄大起，飞西至敦煌。二师将军军纪西过盐水，当道小国孔各兼城守，不肯给食，攻之不能下，下者得食，不下者数日则去。必至玉城，事至者不过数千，皆鸡皮。攻玉城，玉城大破之，所杀伤甚重。二师将军于耻使城等计，至玉城尚不能举，况至其王都乎？引兵而还，往来二岁，还至敦煌，事不过十一二。使尚书言： 道远多乏食，且士卒不患战患饥，人少不足以拔渊，愿且罢兵，一发而复往。天子闻之，大怒，而使使遮玉门，曰：君有敢入者，则斩之。二师恐，因留敦煌。其下汉王卓野之兵二万余于匈奴，公卿及义者皆愿罢击渊军，专立公胡。天子以夜诛渊，渊小国而不能下，则大夏之属轻汉，而渊善马绝不来。乌孙昆仑亦苦汉时矣，为外国笑。乃暗言伐渊犹不便者邓光等，设囚徒才官，亦发恶少年及边际，遂余而出敦煌者六万人，复思从者不遇，牛十万，马三万余匹，驴骡驼驼以万数，多积粮，兵弩甚射，天下骚动。传相奉伐渊，凡五十余校尉，渊王城中无井，皆及城外流水。于是乃遣水工洗其城下，水空以空其城。一发数甲卒十八万九泉张掖北，至居延修图以卫九泉，而发天下七颗折，即再备几二师，转车人徒相连属至敦煌，而拜洗马者二人为直驱校尉，被破渊则取其善马云。于是二师后复行，兵多，而所至小国莫不迎，出使己军。至轮头，轮头不下，攻数日屠之。自此而西，平行至渊城，汉兵到者三万人，渊兵迎击汉兵，汉兵射败之。渊走入堡成其城，二师兵欲行攻玉城，恐流行而令渊一声诈，乃先至渊，掘其水源移之，则渊故以忧困，围其城攻之四十余日，其外城坏，鲁渊贵人勇将歼靡，渊大恐，走入中城。渊贵人相与谋曰：汉所谓攻渊，以王无寡逆善马而杀汉使，今杀王无寡而出善马，汉兵已解，即不解，乃力战而死，未完也。渊贵人皆以为然，共杀其王无寡，持其头遣贵人使二师，曰曰：汉无攻我，我进出善马，自所取，而己汉军时，即不听，我尽杀善马，而康居之旧且至，至我居内，康居居外，与汉军战，汉军熟计之，何从？是时康居后视汉兵，汉兵上胜，不敢进。二师与赵使成、李迟等计，闻渊城中新得秦人，知川井，而其内食尚多，所未来，诸守恶者无寡，无寡头已至，如此而不许解兵，则坚守，而康居后汉皮而来救渊，破汉军必矣。军吏皆以为然，许渊之曰：渊乃出其善马，令汉自责之，而多出十四几汉军。汉军取其善马数十匹，中马以下母聘三千余匹，而立渊贵人之故待遇汉使善者，名魏蔡，以为渊王。 与盟而罢兵，终不得入中城，乃罢而隐归。初，二师起敦煌西，以为人多，到上国不能食，乃分为数军，从南北道。校尉王申生、顾鸿胪、胡冲国等千余人别到玉城，玉城城守不肯几时其军。王申生去大军200里，复而轻之，则玉城。玉城时不肯出，亏知申生军日少，臣用3000人攻，戮杀申生等，军破，数人脱亡，走二师。二师令搜素都尉上官桀往攻破玉城，玉城王往走康居，桀追至康居，康居闻汉已破渊，乃出玉城王与桀，桀令四骑士复守义大将军。四人相谓曰：“玉城王汉国所独，今生将去，足失大事，欲杀莫敢先机。”上归骑士赵地最少，拔剑击之，斩玉城王，击头。帝桀等逐及大将军。初，二师后行，天子使使告乌孙，大发兵并力击渊。乌孙发2000骑往，持2端不肯前。二师将军之东，诸所过小国闻渊破，皆使其子弟从军入县，见天子，因以为至焉。二师之伐渊也，而军政赵使成力战，功最多。即上官桀敢深入，李耻为谋计，军入玉门者1000余人，军马1000余匹。二师后行，军非伐时，战死不能多，而将力贪，多不爱士卒，亲谋之，以此误故众。天子以为万里而伐渊，不路过，封广利为海西侯，又封伸斩玉城王者骑士赵地为新智侯，军政赵使成为光禄大夫，上官桀为少府，李耻为上党太守，军官吏为九卿者3人，诸侯相郡守2000担者100余人，千担以下1000余人，奋行者观过其望，以折过行者皆触其劳，士卒赐值4万金。伐渊再反，凡4岁而得罢焉。汉以伐渊，立昧蔡为渊王而去。遂于渊贵人以为昧蔡善于，使我国欲图，乃相与杀昧蔡，立吴寡坤弟曰禅风为渊王，而遣其子入质于汉。汉因使使陆次以镇抚之，而汉发使10余倍至渊西诸外国求其物，因封览以伐渊之威德，而敦煌至酒泉都尉西至盐水往往有停，而轮头有田族数100人，因致使者护田积粟，以己使外国者。太史公曰：“于本纪言，何出昆仑？昆仑其高2500余里，日月所相蔽隐为光明也。其上有礼泉、瑶池。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后也，穷河源，巫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？故言九州山川，尚书尽之矣。 至于本纪《山海经》所有怪物，余不敢言之也。